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2集。夜晚静谧无声，只有烛花轻微的爆响。沈觉磨好了图腾，迟燕把衣裳穿好，坐到书案边上。夏侯恋左看右看，实在没看出这修罗恶鬼哪里像一幅地图。沈觉淡淡瞥了他一眼，将整幅画掉了个个，然后在空白处填满朱砂。随着鲜红的线条连成一片，地图缓缓现出了形状。 下面是山路图，上面是侯府地图。 迟燕指着侯府。 侯府外围五步一哨亭，十步一望楼，里面关卡重重，过一道门检验一次身份，很难混进去。 沈觉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 办法我帮你们想，先不急。迟燕，你说说百里渊吧，我们之中只有你最了解他。 迟燕愣了一下，低头看自己的掌心，沁凉的天风穿进月洞，勾连在他指尖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说： 我遇见他的时候是在紫荆关，那天下了很大的雪，我犯病了，倒在雪原上，朔北太冷了，有很多醉汉喝醉酒躺在路边，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冻死的尸体，我以为我要死了，但他救了我。 他为什么要救你？ 沈觉问。 他说他小时候听我吹熏，不小心冻晕了，是我把他抱回了屋。 迟燕说。 可我不记得了，除了他带我上了雪山，我只有14岁的时候跟着住持去过一回。 11年前他才一两岁吧。 夏侯恋震惊。沈觉微微蹙起眉，问道： 你熟悉他吗？迟燕。 迟燕点点头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穹，轻声道： 百里一直都是一个小孩，很小很小的小孩。 阿楚踩着月光回了云仙楼，他这几天害怕刺客报复，在相识的一个姐妹家避风头。沈府他是不敢待的，沈觉好像不怎么待见他，每回见了他眼神都发着冷，只有夏侯恋在的时候他脸色才会缓和一点。他疑心沈觉是装给夏侯恋看的，后来他才知道原因。有一回他在茶楼喝茶，听见邻桌嚼舌根，说他是夏侯恋的老相好，是红颜知己，这话铁定是传到沈觉耳朵里了，难怪他总是对他没有好脸色。百里渊已经出城了，他听闻场卫在开瓶位发现了他的踪迹。阿厨心里一面觉得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，一面又担心百里渊。他记忆里的阿渊，要是被抓到了会怎么样？会死的吧。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，他总是忍不住想起百里渊月光下又黑又亮的眼睛，想起他甜甜地喊自己姐姐的模样。一个人做戏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吗？他想破头也想不明白，使劲甩甩头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进了门。因为茄兰的事儿，云仙楼许久没有开张了，处处显着冷清。姐姐妹妹都在堂下搓牌九打马吊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见他回来，有人懒洋洋地打了个招呼，他点了点头，回到自己的院子。阶下堆满落叶，花圃里的花都枯了，枝蔓乱长，伸到小径上来。他打开红漆门，燃起桌上的一截短蜡，光盈盈地亮起来。他背后的影子拖着一长条伸到屋顶上去。他把包袱放在古凳上，转过身掀开落地罩上的珠帘，黑暗里影影绰绰现出一个矮矮的人影， 坐在他的拔步床上，一双脚挨不到地，悬在红木脚踏上面。阿厨看见一双黑幽幽的眼睛在黑暗里睁开，白里渊缓缓地露出一个殷红的微笑。 你回来了，姐姐。 阿厨尖叫了一声，一跤跌在地上，差点打翻了烛台。他转身连滚带爬想要出去，两个刺客关上了门，守在门口。他贴着门转过身来，黑暗里白里渊一步步踱出来，站在他的跟前，低垂着漠然的眼俯视着他。要死了吗？他惊慌地想。他给夏侯恋通风报信，一定会被杀的，像所有死在奇兰刀下的人一样。他闭上眼，寂静里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，寒冷绝住了他，手脚都发着凉。他等待着一把刀或者一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。忽然，一阵熟悉的乳香味萦绕鼻尖，他被一双柔软的手拥住。百里渊紧紧抱着他，在他耳边说道： 姐姐，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回朔北吗？我来接你了，姐姐。 作者有话说，敲黑板啊，本文真的 HE， 真金白银的 HE。 番外会让恋哥喵喵叫的。 阿厨一把将他推开，手脚并用往边上爬。百里渊低头看着自己空空的怀抱，方才阿厨的温度顷刻间就散了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双手一寸寸变得冰冷。他抬起头，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说： 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来接你呀。 阿厨靠着墙警惕地望着他。 你担心我罚你对不对？ 百里渊忽然笑了。 我原本是想罚你来着，毕竟你背叛了我啊，要不是你，沈觉这时候已经死了。可是后来我气消了，我想还是算了，阿厨姐姐只是个普通的女人，那时候一定被我的刺客吓到了。 他站起来继续说道： 所以我给了你5天的时间冷静，等你缓过来。姐姐，你还没有缓过气儿来吗？没关系，等回来雪山再慢慢适应也是一样。 阿厨掐了一把自己的手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平稳着生气道： 我不想去了，阿渊，你自己走吧，我保证不去报官，你快走吧。 少女站在烛光前面，从下往上望去，她的脸上附着一层薄薄的阴影，辨不清神色是喜还是怒。她微微垂下眼帘，望着阿厨： 我们不是姐妹吗？姐姐和妹妹应该待在一起啊。 我今日身子不舒坦，受不了舟车劳顿，朔北太冷了，我扛不住，要不你明年再来看我。 阿厨强扯出一个微笑，目光往百里渊身后的窗子飘，窗洞离他有点远，他没有把握穿过百里渊爬出去。越想越绝望，阿厨浑身都发着抖。 亲爱的们，想获得小胡老师和林飞的亲笔签名明信片吗？去微博找林少侠本侠，有惊喜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